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我们把经文从头念一遍啊。佛慈龙王，若利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何等为五？一、善业自在，住根居足故；二、财务自在，一切冤贼不得故。啊，这个昨天呢讲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接着看第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物皆备故。福德了，是一切众生所需求的，这个的确可以说是不分国土、不分族类、不分宗教，没有人不求福的。中国人呢，讲福德，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很圆满。福是果报，德了是福之因。如果不积德，哪来的福报呢？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有因有果，这个才讲的圆满。中国人讲福，通常是讲五大类，所以说五福临门。这五大类里面，第一条啊，就是财富；第二条啊，这是贵，所以富贵，贵是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用现在世俗人讲啊，名跟利呀。这是一切人呢所追求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好处呢？实在说不见得。如果有福而没有德，享福啊，决定造罪业。没有福报的人，想造罪业造不成呢。有福报的人啊，造罪业很容易，他为社会大众造福也很容易。你比如说这个昨天呢，我看到马来西亚送了一个录像带来，是了凡四训的连续剧，我看了很不错，这是可以流通。他后面是欢迎翻译，功德无量，是不是？他没有保留版权的，我们可以做。像了凡先生这个人，他做了保底的县长，那个时候叫知县，这是属于贵也。在这个地位上啊，他要造罪业修福都非常容易。他看到农家了，这个政府课税课得太重了一点，他把这个田赋减轻，这是给人民造福啊。全县的农夫啊，都受到好处了。他那个时候发心呢，要做一万桩好事，到哪里去做？所以天天在这个犹豫不决。他有一天做梦，说梦到一个神人，告诉他，就是你这一桩事情，你这个一万桩的善事都圆满了。 啊，他醒来之后很怀疑，啊，以后遇到一个法师，把这个事情啊给法师说明，法师也点头肯定，确确实实，你这一桩好事，受惠的人不止一万人，所以你这个万善就一次就圆满了。你不在这个地位上，那这一万桩好事可不容易圆满。啊，那么这是讲修福。啊，如果造罪业呢，你能够说看到农夫这个征税征国家收税这么多，你还想多收一点，啊，放在自己口袋里加一点税，好了，那你这一个动作，你就造了亿万的罪业了。啊，所以这个地位权势在手中之后，这个时候，造福造孽都非常容易。啊，平民小百姓，没有权没有势，他想造恶也造不了什么大恶，他要修善也能够积大善，啊，大善他能做，大恶他不能做。这些道理佛经说的很多，说的很清楚，啊，特别是在，我们前面讲过的感应篇，这里面呢就说的很多了。感应篇汇编，这是古人收集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事实，绝对不是杜撰的，条条都是事实。我们仔细去看，看过去的，然后再冷静看现前的。啊，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你仔细观察，你就相信因果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种善因必定得善果。啊，修善这是德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现在的社会，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危机感。现在世间人呢，只求福报，舍弃道德。啊，他的福报也现前。啊，不去求仁义道德，也得大福报。好像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啊，不灵了。啊，其实世间人眼光浅短，他不晓得真实的事项。啊，佛给我们讲因果通三世，他这一生所得到的大福报前生修的，这一生如果还修仁义道德，他的福报不可思议，太大了。啊，这一生福报现前呢，不知道修仁义道德，啊，造作一切罪业，他的福报就已经打折扣了。啊，他不止这么大的福报，已经打折扣了。啊，福报享尽了的时候，他这个罪报就现前了。啊，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前途是黑暗的，不是光明的。他所去向是三途， 来一生人天福报他都没分。这些理佛讲的透彻，儒跟道也讲得很明白。中国自古以来是受圣人的教诲，儒释道三家都是圣人的，圣人就是明白人、明理的人、懂事的人。我们对于圣贤要有信心，决定不能怀疑。大乘经论佛常常说，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对菩萨尚且构成大障碍，那对我们何消说呢？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只要疑心一起，所有一切的善缘都破坏了。善行功德决定不能成就，相反的，这个恶业成就了。所以世法佛法了，都把信摆在第一位。中国古人叫人，人无信则不立了，不能立足于社会。我们学佛头一个就是信。净宗讲的三个条件，心愿行，我们仔细想想，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不是以心愿行做基础呢？如果有了怀疑了，信心没有了，你愿也没有了，行也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我们要想成就道业，首先要建立信心。第一个要对于佛菩萨建立信心呢，对于圣贤人的教诲建立信心，决定不怀疑。如果看到现在社会的现象与圣贤人所讲的是相反的、相违背的，我们要仔细去思维，仔细去观察，看出他真正原因的所在，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动摇了。信心是福德的基础啊，是福德的根源呐。于是这个富贵也可以求得。长寿可以求得。孝子贤孙都可以求得。你们看看安世全书。周安世先生积功累德了，他求孝子贤孙。不孝顺造罪业的这种人不要投身到我家里来。你们看看他在全书里去记载他所发的愿，有愿必成啊。不孝的子孙到你家里来的了，都是过去生中的冤家债主。不是抱怨就是来讨债的。自己修养道德，全家奉行仁义，纵然冤亲债主 啊，他也慢慢等机会，啊，这一次你们家里都行善积德，啊，他不来，啊，报恩的来，啊，尽孝的来，所以都在自己呀。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啊，求长寿就得长寿啊，求什么都得什么，随心所欲啊，物皆被物啊，这个物就是我们今天讲物质上的受用你不会缺乏啊、凡是这样的人他会不会厚积资财呢不会的、啊、他要有物资要有财富决定是布施给大众、啊、让一切贫苦众生共享这才叫积德了他的福报啊无有穷尽如果资财只顾自己受用、啊、自己家人受用不肯与社会大众共享的他这个财富享不久、啊、生死之后家就败了我们今天看社会上许多啊有财富有地位的啊甚至于啊这个跨国这一些大公司的啊我们也常常听说某个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啊怎么经营不善倒闭了都是个自私啊，不懂得布施啊，啊，那个布施是德是道啊，啊，你发了大财，过去生中修的财布施，现在财富现前再修财布施，那你的财富还得了？啊、你的聪明智慧是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如果这一生还继续不断修法布施你的聪明智慧不断在提升呢、啊、不断在增长啊啊无为布施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里面最圆满的一种就是素食啊，素食是不杀生的不但不杀生的不摄一切众生肉啊，这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啊，你们要不相信，你看我26岁学佛，26岁我就吃长素。50年了，啊，身体没有毛病啊。啊，事出世间，第一大福德。是什么？过去李老师常常勉励我们，弘法利生是第一大福德。啊，当年我们在台中，李老师看到年轻人，啊，我们常讲。面相很薄 没有福报，而且短命。那一看就 看出来了。李老师对于这些年轻人呢，就劝他了，发心学讲经。学讲经是修大福德。我到台中去，目的也是如此，李老师就特别加冕了，劝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我自己晓得我是短命，没有福报。他叫我用这个方法来修。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念的《了凡四训》，那时候朱金咒老居士送给我的，好像朱老那一年70岁，我看了之后感触很深。了凡先生所有的毛病几乎我通通都有，不服之相啊，短命之相啊，了凡先生的长处我都没有，我不如他。所以幸好是遇到佛法，在佛法里建立信心，遇到的都是善知识，而且都是我很尊敬很仰慕的真善知识，得到这些人的教诲，能有现在的成就，那我们知道弘法利生里头第一桩福德寺是传法了，正是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常常嘱咐我的，说法师你讲这么多年的经不要再讲了，不要再到处跑了，培养人才重要啊，写书重要啊，这就是说传法的工作比弘法的工作更迫切需要。弘法要是不传法，我死了之后佛法就灭了。后继有人，这个福报就大了。后继之人不要多，有一个人就行啊。你的法脉就不断了，能够有更多的人，那福报就更大了，有一个传人，对得起佛菩萨，对得起祖师大德，代代相传到我这里，我也传下去了。如果有机缘能传更多的人，佛法可以全面复兴，这个福德大。那么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写书，借重高科技，把所讲的全部也都保存下来了，同学当中，在此地在海外许许多多人呢，从这个录像带录音带里头把它写成书本，很多很多他们拿来给我看，实际上我没有时间看你们同学大家们都可以看帮助他订正 这些东西流通都能够立业储蓄。如果能离开贪欲，他的福德就自在了，就能随心所欲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